开心，少一些烦恼。 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揉一揉太阳穴，暂时放下手头的工作，看窗外忙碌的人群，都有各自的故事。来一杯咖啡，放松心情。北京时间10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集美家居定汇桥商场满额返现啦！100万现金券得多少减多少，官网满5000减1000，抢抢抢！积分拿好礼，再抽4999元免单。6月23日至25日，全程怼起来！详情400-006-5858。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上汽大众真浩泰 4S 店，全新帕萨特首付仅需38000元起，销售热线0106886-6688，地址石景山古城汽车园内，恭迎您的莅临。 儿子结婚找伴酒亲老难了，哎呀，老姐们儿，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宴会、婚宴、包场聚会、婚纱摄影、婚庆策划、酒店住宿全有了，场地老大了，服务老好了，省时省力，最主要还省钱。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懂咱老百姓，皇室婚礼，亲民消费。 哪儿啊？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2里站，下车即到，电话400-078-0808。 959资讯快报。 6月17日，涿州市召开拒马河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汇报会，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市政协副主席李鹤群出席会议。会上，市执法局汇报了关于北拒马河综合整治工作方案及当前工作进展情况。李庆杰指出，拒马河综合整治工作方案按照各单位和部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完善，要遵循同步规划设计、同步施工的方式方法，全面推进治理工作。目前涿州市开始进入忙碌的三夏生产，历经10余天的奋战抢收，小麦收割已接近尾声。据了解，三夏期间涿州市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800余台，玉米播种机4000余台，小麦预计产量亩产450公斤左右，比去年增长10%左右，创5年以来小麦产量最高。为进一步树牢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的红线理念和安全生产工作的首位意识，涿州市松林店经济开发区从6月中旬至9月中旬，在辖区组织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此次百日攻坚行动，松林店经济开发区针对暑期、汛期季节特点，重点检查事故多发的区域，企事业单位、消防、化工、燃气、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以及商业和文化娱乐场所等人员密集场所，并对长期未得到根治的重点隐患问题采取有力措施。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0611-152-00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喜欢了很多比他小的男生，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找到爱情的停靠的岸。每个女人来自辛晓琪。节目的倒数第二支歌曲交给的是辛晓琪《每个女人》。让女人最承受不了的背叛，我听说不是来自于她的男人，而是她的姐妹。不知道在哪里看的一句话说，我从不企图争取女权，只希望这个世界上的女人不要过于为难女人。女人们自己琢磨吧。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是男人的心声啊，说有些女人不能碰，男人功力不够吗？林志炫、谢雨舒的演唱。 所有的朋友至今我全都没联络，因为我需要些时间抚平伤痛。幽暗的角落藏着最深沉的寂寞，藏着他的身影，每夜缠像我认识的你那样洒脱。 情况等我

1988年七月，台湾开立唱片公司选出了小虎队的三名成员：霹雳虎吴奇隆、小帅虎陈志鹏、乖乖虎苏有朋。他们一出道就因为青春阳光的外形，还有活力四射的舞蹈，以及淳朴励志的歌曲，迅速红遍了全亚洲以及所有的华人世界，是华语乐坛当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时代标志性的团体组合。曾经呢，他们创下了演唱会20多场场场爆满的记录，仅《逍遥游》和《爱》两张专辑的销量就接近了1500万张。我们刚刚听过的是他们的代表作《逍遥游》，1992年1月1号发行的专辑当中的同名作品。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石头在歌唱》，谭维维、汪峰。 夜晚我心事在寂静。 世界。